今晚你也不想睡吗？ 不睡你想到谁呢？别想了，梦里会出现的，很可怕的，醒来又毁掉你一天的心情的。 那梦到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也是不错啦，梦里挺开心的。 10:06，您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又来到一天的一开始。7月13号，今天的生日寿星是 Happy Birthday 陈怡君。 哇，世界上这么多陈怡君， 飞碟电台的陈怡君， 老兵啊， 老兵生日了， 艾丽生日快乐。你刚刚的迟疑的意思是， 就想说人世间有那么有没有可能那么巧，他平常都那么早睡，但现在他偏偏就听到了。 因为他刚从欧洲回来， 有时差的， 就现在还醒着呢。 但想可能巧的事情也没那么巧吧， 明天你遇到他就知道了。 他今天不会进公司 哦，后天你遇到他就知道了。 他们说快写一首情歌押送工厂，落笔传神还要容易传唱，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押送工厂，打完字谜还要接着打榜，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播报，请你居然点了些孤芳自赏。写一首情歌押送工厂，落笔传神还要容易传唱，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押送工厂，打完字谜还要接着打榜，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播报，请你居然点了些孤芳自赏。还真是大方，快写一首情歌押送工厂，落笔传神还要容易传唱，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有没有一种神话押送工厂，情节起伏跌倒让人向往，满腔荒唐着窥见满脸沧桑，初到山顶 听到的歌曲，中国的许嵩。好的，接着下来要为你送上这位，是不是也是来自于中国啊？ 是的。 好，最近 而且他们专辑都一样大，讲他们歌词的都 超级大， 也很大，都 强国人喜欢做大大 CD， 什么都是大。

get out， 他叫做赵永兴，游泳的泳，三个金，星星长的星。 音乐全主打， 小心排行榜危险了，亚莉安娜回来了。37亿人疯狂点击，粉红妖姬尼基米娜，流行天团共和世代，嘻哈天王小伟恩共同跨刀。全球独家海报，环球豪华精装。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怪出任务，姐姐放大决。 我是 Ghostbuster。 麻辣间谍导演，蜘蛛人 MIB 星际战警团队打造，雷神索尔克里斯汉斯沃。 Ghostbusters。 本周四早上起，魔鬼克星。 再看一眼，在重逢的那一天，最深的拥抱当作纪念，熟悉的人。 张韶涵2016全球专辑首播主打《再见之前》，7月7号全面预售，7月21号全球发行。 嗨，大家好，我是 Erica。 全马亚的风景美了，只走不如绕。 9:19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在一天的一开始，12点钟到2点钟这两个小时，打开飞碟电台 FM92.1， 或是用你的手机平板下载飞碟联播网的 APP， 或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线上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当然，更欢迎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我今天看到一个影片，是爸爸拍的，然后他在问他的女儿，他女儿就还有点穿尿布，可能画还是有点操凝丹那一种，他就说，就是在问他说，为什么你要在你的房间，在你的地毯上？帮你的包里娃娃擦指甲油呢，就主要是因为你之前我们不是约好说指甲油你要在哪边擦？ 哦，不可以在房间地板。 对 ，outside 对。对，那你知道你会把你的毯子弄脏什么？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他就说，因为我的芭比娃娃一直叫我帮他擦指甲油 100 times， 他说100次，我说 no， 但他们就说 yes， 就他们要擦。然后我刚刚那影片我不觉得好笑，我觉得很可怕。 你觉得这个孩子疯了？ 不是，是那个娃娃应该真的会讲话 啊。 Why？ 他说他房间所有的娃娃都在说 yes。 你要想一个小孩， 你不要害我那个好不好， 一个小孩在他的房间，然后被他爸爸质问说，约好的在外面才能擦指甲油，为什么你还在里面擦？你难道不知道那种很脏吗？然后他一开始还要解释说，我知道他碰到地毯，我试过要把他弄干净，但他就是黏住了，就是弄不起来，然后什么的。他爸爸主要是在跟他沟通说，你要学会说不。 嗯， 就他就说，如果今天又他如果有一天你娃娃又要求说要在房间里面擦指甲油，那你会说不吗？ 嗯， 然后小女孩就一直鬼打墙说，我会说不，但他们就会说 yes。就看到最后我就觉得很毛，因为房间里所有娃娃都在跟他说 yes yes， 我就幻想那个画面是大家都围着他 yes yes yes， 好恐怖哦。但明明就不是这个小孩子找一大堆借口啊。 你怎么知道？ 这个小孩就是小孩找借口啊。 可是他讲都快哭了，看起来很真诚耶。他就说我知道不行，我知道不要，我说了不要了，我跟他们说不要不行，但他们就是要。 还是我们失去了跟娃娃沟通的能力， 就是娃娃会找一些跟他频率很像的，因为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娃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影片，很毛啊， 好恐怖哦。 你待会去找，你看那个女生， 我不要半夜看这个。 不是，你刚刚自己也说它是一个很开心的影片啊，就是那个什么很常分享影片那个 B 哦 BC and Lowy。 对对对对，你看一下。 我不要。0223639955 0223639955。 Hello， 喂。 Hi， 你好。没有人 呢、 欸，拜拜。Hello， 喂，你好。哎、欸，也没有人呢、欸。 他是吓到了吗 ？Hello， 喂，你好。哎、欸，还是没有人呢、欸。 他是在抓 Pokemon 吗？ 免费电话，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免费电话？ 什么免费电话？ 怎么会有这种语音？我第一次听到、欸。哎， 是什么？这什么？嗨嗨，你好。 简直是胡扯。 我说那影片的小孩讲的真的， 影片的爸爸是胡扯， 影片的爸爸在胡扯，生气了。 最近大家怎么了呢？ 天气太热了吧？ 今天情绪不好吗？嗨， 喂， 你好啊。 嗨， 你是谁呀？ 我是心灵寄托。 心灵 寄 托，你好。 那我要先把那个 app 关掉。 好的， 等我一下下哦。 心灵寄托，你是不是吃了药了？ 对啊，今天听起来不太一样、欸。 很快，相当的快。 你是不是吃了药了？ 应该不可能是我们电话有问题吧？ 喂， 心灵寄托，你是不是吃药了？ 不是啊，不是，我今天发生了一件就是让我有点震撼的事情。 什么？ 就是我不是曾经分享过，就是我有个 techno 阿嬷吗？ 你有个 techno 阿嬷？ 对，就是我的楼友，然后他住在这边很久，然后他也是一个很执着，然后不去安养院的人，然后。反正前两天我就有闻到就是怪怪的味道，可是我就想说，因为他平常有时候会煮食物，所以我就没有多想这么多，因为他煮一些莫名其妙食物都有一些味道。可是我今天在闻，我觉得那味道真的不对劲，然后我就是想办法联络了就是可以联络上的人来处理这件事情。 嗯， 然后他就走了。 他就离开了？你说离开人世了？ 对， 哈， 所以你说那个味道其实是尸体的味道？ 对， 然后就是现在我的那个客厅整个充斥的就是尸体的味道。 因为你现在知道那个味道是尸体的味道了。 对，就我已经知道，可是其实在还没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差不多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隐约猜测到，可是因为就这件事情让我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震撼。 Oh my god。 对，就是毕竟平常他摇门或什么之类的我是觉得有点烦，但是今天他离开了以后，我顿时间我会觉得是不是如果我再早一点发现可能就不会这样子。因为之前有一次也是这样，就是我回家的时候他地上满是都全部都是血，然后我是找警察破门而入，然后他是没有怎么样。然后我觉得我的房东也很奇怪，就是他们家属好像都有来，就是帮他上个香，然后把他的东西收一收，然后葬仪社的人有来。因为我实在是太害怕，我不可能一个人在房间，所以我就冲刺出去，去一家咖啡店，就是坐着耗了3个小时。 嗯， 然后就回来之后，我想说应该就是那种环境都打理干净，因为他们那种你知道湿臭味是没办法消除的，就是要特别找人来去消除。 嗯， 然后就是也没有，然后现在地上就是还是有一些血迹斑斑，然后我也变得我不知道我要去擦还是不要去擦。 为什么会在你的地上？他不是在楼上吗？ 不是，他就我们这一层楼，就我们这一层楼的那个他的门外， 他的分租。 对对对对， 那应该是要请房东马上来处理啊。 对，但是我的房东就很强，就是他就讲说好他会处理，然后呢他就说我来先为他点一炷香，然后呢就点了一炷香以后，就是那些就是那些血迹斑斑什么的就还是在地上。 为什么会有血啊？ 我据说因为我不敢看，因为就是那个味道就是原本真的很那个真的很扑鼻，我觉得会毕生难忘。欸，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你说为什么会血迹斑斑哦？ 对啊，为什么会血？他好像是 就是他们进去看，然后是好像是推测说他摔倒，然后加上就法医检定说他应该是心脏有问题，然后是摔倒加上心脏问题，然后就是可能就是有受伤嘛，就血迹斑斑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觉得人生好无常哦。 嗯， 但现在那一些血迹都还在吗？ 还在。 那不是应该要跟房东说，房东，我觉得你目前要解决问题应该是把现场清干净，这样子回复到原本的状态，不能直接就是很点名的跟房东要求吗？ 我有啊，我直接很点名的跟房东要求这件事情啊，他就说好好好，我去买消毒水，然后呢，就他就是点了一炷香以后就放在那边。 他应该自己也怕，他在做心理建设，他也不敢来吧。 房东跟你们一起住吗？ 对啊，他住在隔壁，他前阵子回美国，然后他才刚好回来，然后就是变成就是今天发现这件事情的人的第一现场是我。欸，然后后来就警察来的时候，他们开门的时候通常就是应该是会把那个大体就是留在原本的地方，可是他们居然把大体给移出来放在客厅。 嗯， 然后就是那个一开我房门的时候，那个天哪，那个我就是这样讲已故的人我觉得不好，可是那个气味我觉得真的很害人。 是很刺鼻的味道吗？ 我觉得已经超乎刺鼻耶，就是有一种很侵入式的那种让你直接想要呕吐的味道。 嗯 嗯，所以你也不能现在去按房东门铃说房东我真的没有办法，你能清吗？ 那今天晚上你有其他地方可去吗，或是可以睡觉的地方吗？ 有啊，我是有啊，可是他的那个房间，我在房间已经想办法就做一些设施，就是比如说买什么除臭剂啊之类的，就是让今晚度过，因为房东可能也睡了吧。可我觉得他明天如果再不处理的话，我就是会疯狂的，就是找他处理这件事情。对，然后我只是联想到了，就是我小时候我爸过世的事情，然后也是，你知道，就我超爱我的房间的。然后今天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说我好想搬离开这边哦。就是这种感觉很不对劲。对。 那你的房子租约还有多久呢？ 我才重新刚签约。对。我才刚签约不久而已。 那你想要继续住下去吗？还是你要跟房东说我不要住了？ 我现在就在考虑这点啊，我就看他积极的程度。明天我就是再拜访他一次，就是疯狂的敲他门出来叫他解决这件事情。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习俗是怎么不能打理还怎么样，可是没有道理啊。应该就是如果清这个现场的话，就是应该要把整个现场清干净，不是吗？对啊，就没有，然后就是有点血迹斑斑，就是都在地上。对，所以我今天才会特别荡。 真的， 真的很荡。 这真的，这个没有办法开心起来的这件事情。 对，就是有点忧愁。平常就是会听他摇摇门啊，或什么之类的，我都会觉得说啊，算了，可能他年纪大，一开始会受不了，之后就觉得他年纪大，这可能是他一个安心的作用。然后今天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说，就是怎么会这个样子？对，然后就很开心不起来。对。 睡醒就马上去疯狂敲房东的门，亲眼看着他走出他的房门要处理这件事情。 真的，我就说你现在就立刻给我处理，不然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待下去。 对，而且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你重新跟房东谈你刚签的约应该是可以谈谈的吧。 对，我也这么觉得，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是有点困难，就是，而且我一直在想说，我最近做了蛮多善事的，可是也这样讲有点不要脸，但是就是我识货的那只狗就送养出去了，然后我也会觉得说啊，帮了狗狗一个忙，希望它有一个好的人家，然后就是奶奶发生这件事情，因为我下午就很慌张，我打电话给我朋友说怎么办？就是我现在有点害怕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说你要想一想，这你也算是功德一件。然后我就想说，那如果最近我功德积了不少，怎么运势还是这么低迷？ 因为这些是没有关系的啊，就是你不管做了再多少的好事，跟你遇到什么事情，那是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 也是啊，也是，对啊。 所以就一码归一码，然后好好的想每天晚上要怎么样度过。 真的，然后明天就想说一早就去按房东的门铃，把他狂叫醒，然后让他逼他出来面对解决。 好， 分享一个就是今天发生的一个小震撼弹， 这真的超级震撼， 大震撼弹。 对， 好，晚安了，小咪。 好，晚安， 拜拜。12:35，今天晚上是七夜怪谈吗？ 我刚刚可是有很可怕的那个话，我没有回，怕吓到你，我压抑住了。 你不要这样害我好不好？ 你想听吗？ 我不想啊， 我可以进广告跟你讲。 我不要啊。 哦，好吧。 0223639955，0223639955。 劲歌金曲， 偏执的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偏执地幻想着一段未完待续。陈大天第二波心碎推荐，哪里来的勇气？ 为什么不能只有我和你？说不清谁又是谁的黑影，泛起回忆你不愿交代的剧情，回忆泛起等着等着快要窒息，是不是得了 say sorry 的病？说对不起，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偏执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哪里来的勇气我不敢继续爱你？偏执的爱情呼吸里只剩压抑，哪里来的勇气我才能继续爱你？习惯的关系分开后能否继续？哪里来的勇气？也许我继续爱你，最坏的结局。 陈大天填词的感人创作《哪里来的勇气》，收录在陈大天第二张专辑《一百种失恋的方法》。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阿令，在台湾偏远地区，我看见特矿高风险家庭的生命景况，也看见这些家庭因着你我的捐款及台湾世界展望会的关怀，他们的故事正在改变。邀请您捐款饥饿三十，报名饥饿勇士大会师，帮助台湾特矿高风险家庭找回生命的韧性，勇士出击，危机远离。请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或拨02-2175-1995。 还好有他们，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韦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生。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飞碟 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卢广仲要在小巨蛋开演唱会了，如果你想要去听卢广仲的演唱会的话，请你继续锁定青春点点点。12:38，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 Hello。 喂，马克、玛丽、 Mickey 啊， 我跟你讲，我今天好倒霉啊！我的摩托车大修，修5000块，我身上没钱，去跟我堂哥借。 怎么会这样？你摩托车怎么了？ 他那个轮毂那边生锈啊，然后整个车子凹进去啊，然后轮毂断掉啊，要烧啊。 修好你才能骑车安全啊，修是一定要的，没办法啦。 对啊，我Hello， 我跟你讲哦，等我那个，你们，我跟你讲哦，马克、马丁，你们要存钱哦。等我去找你们的时候，就是要找你们投资，挣大钱。 一定要把钱交出去的意思吗？ 不是，我跟你讲哦，因为我有在留意一些那个市面上的那些小吃哈，然后那些小吃我都有集中起来这样子，然后这是另外的，然后还有另外的投资这样子，那只是说要看你们有没有兴趣这样子，你懂我意思吧？ 我懂，感谢你 Miki。 因为他那个。因为我都有把那个我吃的那个小吃那个面哈，那个纸袋，它那个都有地址啊，我都会收集起来。我有买什么，我都会收集起来这样子。然后我还要去学厨艺，你知道吗？我真的很累，我一个人分身乏术，你们要帮帮我。所以说你们要赚钱的话就要动脑筋，懂吗？ 懂。 所以说你们也要来帮忙啊。 知道吗？ 知道，感谢你哦。 好了，快省快省那一块钱，不要再让它掉下去了。 现在我看一下，还有7块钱， 太多了啦，赶快挂掉就会掉出来咯。 不会啊，因为它一次投了10块。 对， 你是一次投10块哦。 一次投10块，然后电话公用电话机是不会找钱的。 所以哈， 你投5，对啊。 我觉得你下次应该要一块一块投哎、欸，不然现在挂你就被 干嘛？ 你有没有见小半的那个英语？ 目前没有呢。 你应该， 我应该去做吗？ 嗯，好，你应该要去做。你，我跟你讲，你就是登报嘛，哈，这样子。你是不是知道他那个？ 你说登报招生吗？ 登报 ，Yeah。 你是不是知道那个外国人在我们这边教书哈，一个小时多少钱？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但可能差不多 700 哦， 一个小时700，两个钟头就1400。 嗯。 那你现在可以用小班制的，你懂我意思吧？ 我懂，我知道。 小班制的，然后 我懂，我知道，你跟我讲过了啦，我知道，我有记起来的。 对你。你一定要去做。 几块了？几块了？ 现在还有5块吧？ 还有6块， 还有6块。 对， 还有6块钱。 公用电话是可以讲很久的。 真的耶？ 对啊，可以讲很久啊。 所以你平常都是投10块，还是你只是今天刚好投一枚10块进去？ 平常都是，之前也是都10块吧，或至少5块。 对。 对啊。 马克很聪明，马克很了解我。 不是啊，因为就是不然一块到的话，你就会听到他要再拿一块投的那个声音。好，又好，剩5块了。 5块了， 马克， 干嘛？ 我们的商业机密不可以在电话里泄露。 好，再会。 等我们私底下开小组会议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讲说什么钱用在哪里，哪一部分用在哪里，哪一部分用在哪里。 好，感谢你 ，Miki。 因为我跟你讲哦，我们年轻人要团结。 好，是。你是年轻人吗？ 团结， 团结才会赚到钱啊，知道吗？ 哇塞哇塞， 你知道不？ 哇塞哇塞。 啊，因为哈，我现在跟你们一样还在起步。 嘿。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生了一场大病哈，花掉我不少钱这样子。 嘿。 然后我本来感冒好了，今天又淋到雨，然后又吹冷气，又感冒了。又还没好， 那你要赶快回去睡觉啊！棉被要盖好盖满，不要着凉。5块， 4块， 我看一下还有多少钱。 4块， 还有4块。 嗯， 好喽 ，Miki， 晚安喽。 哎，我现在跟你们讲哦，你们认得我的声音，那我跟你讲，我的。我姓谢， 今天这么突然要跟我们介绍你自己？ 对啊， 谢 Miki， 我会去找你们的。 呵， 我会去找你，当我有钱啊，你也有钱啊。 好啦，你先把身躯顾好，身体顾好，别再感冒啊。啊，骑车爱说你安尼，啊后边打电话时阵先等5块，假是超过5块，你搁1块1块等，卖一个等10块，安尼好假期，安尼就无得嘞。 我紧啊！ 没当啊，一口一升五一路。 因为我刚才去喝那个饮料哈，喝那个无糖的饮料这样子，所以说有找钱这样子，没有找1块1块的，只要找10块的。 好了，那你快回家睡觉喽，晚安。 Leave my door open just supposed to cry. Please take me away from here. Cause I feel like such an insomniac. Please take me away from here. Why do I tire of counting sheep? Please take me away from here. When I'm far too tired to fall asleep. To 10 million fireflies. I'm weird cause I hate goodbyes. I got misty eyes as they said farewell. 02-23-63-9955 02-23-63-9955。话说呢，我们在八月份的时候，也就是进入农历七月的时候，我们会 8月3号， 对，8月3号的时候，青春点点会，我们会有转型成为另外一个节目， 期间限定， 期间限定，我们会青春点点会收起来，因为我们不青春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募集大家的鬼门开故事跟鬼经验。 所以鬼经验要传到哪？ 可以记下这个号码，传真给我们。 嗯哼， 02-23-63啊，不对，02-23-68-8833。 你有多久没传真了呢？ 对，用传真的哦，02-23-68-8833，上面写着给青春点点点。 嗯。 好，就是你的鬼故事跟鬼经验， 嗯， 我们在强力的募集征求中，从现在就可以开始传了。另外也欢迎你就是加入我们马克信箱的行列啊，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青春点点收。嗨，你好。 喂， 嗨，你好。 哎呦，哎，你好，你好， 你是谁呀、啊？ 我是阿浩。 阿浩，你听起来好像一个有为的青年哦。 对啊，我现在上班中。 上什么班啊？ 我上晚班，我在工厂上班。 做什么的？ 做印刷业。 哦， 加班、嗯、这算加班吗？ 没有，就是晚班啊。 对啊，晚班啊，所以我是隔了快半年才看到你了吧。上次听是早班12月的时候，到现在才换回来。 所以你们是半年轮一次这样子？ 哦，没有，刚好我半年轮到这次。 那有些人会一直都轮不到吗？ 有啊，就有人就永远没有机会来晚班。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 可能老板不喜欢他吧。 轮晚班比较开心啊、 哦。晚班公司都没有人啊，你就一个人，就是有空就出来打电话这样。 只有你一个。 对啊，公司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而已。 那你们的机器没有在运作，没有，现在没有在营业。 我现在把它关起来，然后跑出来打电话。 那你这样老板就是不会发现说，诶，其实你这晚上6个小时你应该给我印到一个一定的量啊，怎么奇怪就是比较少勒？ 就是我有遇到那个量，所以才敢出来打电话 哦。 好，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我最近养猫的一个 喵喵 一个感想。 你新养的吗？ 对啊，就是没有，是别人丢给我的。他是一个大学生。 你第一次？ 然后他对我第一只，然后他毕业之后，他父母不让他在家养， 嗯， 所以他父母要他把那只猫就是 处理掉。 哎，刚好他妈就是认识我，所以就是那只猫就先变成我在养的，对。 嗯。 那就是重点是为什么我要养那只猫呢？就是因为就是我之前当兵的时候，就是汽车，就是我们外面洽工，然后我不小心就是一只猫从车旁边钻出来，我就直接把它压过去。 Oh no！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穿军服，然后我又不敢就是去处理那只猫，因为穿军服处理那只猫 会很麻烦， 非常对，很显眼，因为在大马路上面。 嗯。 然后我就赶快加速逃逸，我就跑掉了。 嗯， 就肇事逃逸，就是，哎呀，就这样子。 嗯， 然后所以看到那只猫，我想起啊，就是我曾经就是不小心害死过一只猫， 这是你的债，你要还的。 对啊，那我就现在就反正它主人也没法养它嘛，那我就干脆就养它这样子。 嗯， 来补偿当初不小心害死那只猫。 嗯， 那这只猫现在养多久了？ 现在刚养半年吧。 那它现在亲你了吗？ 还不错啊，至少睡觉会过来骚扰我这样子而已。 会睡在你的怀里吗？ 没有，还会过来踩我头吧，撞我头这样子。 撞你的头？ 对对对对，会突然间看到它，就是它会就是用头去撞你的脸这样子，一直撞。 好妙哦！ 因为猫它们自己好像不太会抓头，它们很喜欢去撞桌角或是椅子角。 瘙痒吗？ 对，然后或是纸箱的那个角角，它们会用头去撞那个东西。嗯， 就把我脸就是把我脸当作桌角在磨的，对。嗯。啊，然后睡觉睡着会抓你的脚，因为你脚在那个里面嘛，然后伸出来，它就以为你在跟它玩，它就抓你的脚摇下去，就哦，就怎么讲，虽然。越难睡觉，可是还蛮好玩的样子。 好可爱哦， 听起来真的很可爱。 人家要养猫了， 对吧？现在大概就这个状况。 好， 嗯，那就这样子，谢谢。 晚安喽， 晚安， 拜拜， 拜拜。 只要有你就足够，几千几万个星座，只要抬头，一眼就能认出你我，你就是我的星球。 绽放秘密花园，欧洲歌唱大赛冠军成名曲《小夜曲》，天后芭芭拉史翠珊翻唱原曲I've dreamed of you. How God must know how I love you so. He's blessed. 全球超越1000组艺人翻唱《心灵捕手》乔许世纪磅礴名曲《You Raise Me Up》。经典秘密花园，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您准备好迎接夏天了吗？出门在外要记得补充水分，携带饮水要注意溶剂的安全，以免受塑化剂的危害。太和工坊 TR55 水壶符合国家安全标准，通过欧盟16项塑化剂安全检验，耐高温，很安全。正确选择安全容器，饮水健康有保障。太和工坊庆祝父亲节，全馆88折，满额再送好礼，更多优惠请洽太和工坊。 Baby baby 陪我甩一甩头发好吗？ Baby baby 陪我写一首 rock 好吗？

请拨0800-880-668或上数位通国际官网查询。 20年长久等待，美丽开始绽放。芭芭拉史翠珊、乔许、美声兰陵最爱翻唱《秘密花园》20周年天籁现场精选 CD 加演唱会 DVD 环球。 大家好，我们是 有感觉， 让我感觉你弹出跳动的节奏，简单的旋律串联了你和我，你说牵起梦想的手，写下最单纯的感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就爱电你 UFO。02-236-399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Hello， 你好啊， 玛丽你好，玛丽马克你们好， 哎，你好你好， 我很想你们。 你是谁？ 8月3号以后，你说要停播吗？ 哦，8月3号， 是是， 没有关系啦，就 那不能再打电话了。 那一天其实我也还不确定哎。 那一天可能不能打电话，但之后应该还是可以打电话。 反正我们就珍惜 我们现有的时光。不是，我要问玛丽，上个礼拜一我有call in进去，可是东西还没有去拿，我可以去拿吗？ 什么东西？ 就是台北 Legacy 的。 台北 Legacy 的 6号晚上的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就 没了， 那就不用拿啦。 对啊，你拿 了 干嘛？ 他 都已经过了，你也无法进场了。 没有办法去拿了。 不是， 不看，可是做个纪念啊。 哦。 可是我见那个是到现场直接找工作人员的，我们也不是票在这边啊。 嗯，已经没了。 对啊，我有问你啊，我不会去啊。 那就没啦，那个我们也没有票啊。 嗯。 那个就没了。 四号的事情哎。 因为他过了，他就是没啦。 过了就会直接丢掉啦，就没啦。 是哦。 Yes。 不是会等你来拿、哦？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玛丽，谢谢你哦， 拜拜， 拜拜。 02-236-3995 ，Hello， 你好。我这边 在玛丽晚 安。 晚安。 你是 国道小飞侠。 国道 小 飞 侠。 喂， 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可以问玛丽问题吗？ 问啊， 请。 玛丽，你有在玩糖果对不对 ？Candy Crush。 是的。 哼。 哦，我是糖果达人， 这么厉害？ 真的假的？ 当然啦！ 我看我现在这关是什么？有没有很难？ 哦，不用啦，你现在打到第几？ 856吧。 玛丽856是吗？ 对啊。 玛丽的手掌有多少？手掌跟锤子各有多少？ 手掌跟锤子可能都才十个以内吧，10个、12个之类的。 我700多个。 那、啊、你花钱呐、 啊、？No， 因为我已经到顶了啦。 你要那么多锤子干嘛啦？ 因为我们他是每个礼拜三的下午会维修，像我们在到顶的人玩家都是在等他维修的，会有每次进阶是15站，他会开15站。对，那我们现在我们没事，我们每天就会集那个豆子，金豆，那你现在已经800多，你就可以去玩666关。其实你上线哦，不要把它当的压力那么大，因为你追已经永远追不到我们，因为我们1800多啦。 不是啊，我觉得你听起来你玩的压力才大吧？我是 没有。其实我们开出来就是收集一下金豆，它每个8个小时就可以去抢一下金豆。那你记住做一下笔记，666关。对，你上线第一件事情其实不是要去过下一关，你就去666收集一下金豆。它一场花个你5分钟，它可以打个35个金豆。 金豆是什么啊？ 它不是有个瓶子集豆子180就可以开送你礼物吗？ 好像是吧。 就那 对它 哦，我知道有时候会突然就是那个 对，那个 糖果上面突然有一个 C 在上面，然后 对那个 C 消掉那个 C， 就是去吃 C， 就是金豆。 666狂吃 C。 对，你上线第一件事情是要去666，或者还有一些啦，我的本本有记，可是我在开车不方便。 本 本啊 ，Miki 超好笑的，你们真的是很弱啊，Miki 9胜0负1和啊， 你 竟然有记这个？ 你可以超强 啊 啊！对啊，我就是说，你就玩，其实因为我们因为我到顶了嘛，到顶我开出来，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往前拿， 嗯， 猫头鹰没有意义啊， 嗯， 那我们就去打打金豆。 好，我现在马上打666。 对，666最少35个，因为它那个65步步数很多啦， 嗯， 然后它的关卡也很简单， 嗯， 你既然心可以不用消啊，你就去。八个小时可以做一次，然后才打个两场到三场。你可以去找一些二五多的，我忘记了啦，287好像也可以收最少20颗。 嗯， 对， 我现在收金 豆很好啊，你每天都开，你手掌垂直一定一大堆。等到你像我垂直也500多个，等到你那一开，我们像我们这些强的， 每次你们到底是谁呀、啊？ 你们有一个 LINE 群组是不是？ 没有，我们没有赖群组，我的。 那你就讲我们 啊、就是脸书看得到的朋友， 嗯， 哦， 你都看得到嘛？你都看得到其他人在哪里啊？ 嗯，好，我现在很忙。 你忙？ 好，收到35颗金豆，然后怎么8小时才会再一次？是不是？ 没有，你可以8个小时可以玩2到3场金豆场，所以你去上、哦、找蜥，有在蜥有在跳动的，你都可以进去收啊。那你去看一些步数50几，然后你就觉得哎、欸、很空旷，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形状那种，因为它条件是好像600个颜色的豆子嘛，那个666那一关，好像还有我真的忘记了25多啦，二七八好像也不错， 嗯， 哦，还有一个就是6，因为它每个关卡一结束出来，因为它是15一个单位嘛， 嗯， 只要后面火车站一出来那一关，通常都会比较好过、 oh. 对，火车站一出来的第一关都很好过，然后通常都彩豆也是很好彩。 嗯， 马力就可以打得轻松一点啊，因为你手上握了100多个手掌，100多个锤子，你还过不了吗？就是随便挑啦。 我一直都很轻松啊。 他哪你哪有？ 我 每次想要用一下锤说，哎、欸，不行， 对， 15个，你现在用。然后我就说，哎、欸，那这样剩下4个，我就用4个吧，康康康康就过啦、啊。不行，那个很难挤，不知道。 好啦， 还想要跟人家说你轻松，不让我用。 哎呦，感谢国道小飞侠教我撇波呢。 对，这个就上线先去666啦。那还不错， 好的， 还、啊、找一些简单收的，收豆子的，收一收再去玩，就很轻松了。 好哦， 谢谢你哦，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晚安，拜 拜。 拜 拜， 曾经一样大一样玩笑，你不惭愧，你残酷的谎，你记不得，但我没有忘。 西瓜和可乐。没洗澡，想睡觉，没水压。 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 Erica 的新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叫做《有事吗》。你有事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我刚电话报错吗？ 没有啊。 还是其实你在收金豆，你根本就没有在理我。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报错，真的没有。 打电话给我们哦，青春点点点，在每天的凌晨12点钟到2点钟，两个小时，一天的一开始陪伴着你。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或是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看电视，吃西瓜，喝可乐，没洗澡，牙齿痛，想睡觉，没香烟，打麻将，爱女人，打电话给同学问问题。关于我的汽车，虽然看起来有点沧桑，但是它可以陪我上山下海，载载女神，像一个晴天晚上人们常常去的地方。我可以放纵自己，玩到疯掉，直到天明。那就约在秘密基地，虽然口袋没有太多钱，期待可以认识女神，当然要有点姿色。Free night, I wanna get high. Free night.想睡觉，没香烟，打麻将，爱女人，打电话给同学问问题。关于我的汽车，虽然看起来有点沧桑，但是它可以陪我上山下海，载载女神，像一个晴天晚上人们常常去的地方。我可以放纵自己，玩到疯掉，直到天明。那就约在秘密基地，虽然口袋没有太多钱，期待可以认识女神，当然要有点姿色。 Free night, I wanna get high. Free night, I wanna get high. Free night, I wanna get high. Free night, I wanna get high. Free night, I wanna get high. 0223639955，天上不一定会有太空梭，但是你转开 FM 92.1会有飞碟陪伴着你哦。嗨， 嗨， 嗨， 我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怎么称呼呢？ 美宝， 梅 道， 梅董， 梅宝，梅宝， 梅斗， 没有宝的梅宝， 没有斗的梅斗， 没有宝。 斗 没有吃饱的那个饱， 吃饱的饱，对，这是新一代的石头的石吗？是新一代石头的石吗？ 是美丽的美，宝贝的宝， 美宝啊！ 因为 田中美宝的美宝， 美宝美宝美宝，好好好，美宝 你 好。你 好，我上次生日的时候有留生日留言，可是。可能是晚一天了，所以你们就没有念出来。 Oh. 然后我只是想要跟你们说，我这两天刚从意大利回来，我在意大利每天每天都会听你们的录音档，然后有看你们的书。 什么？ 还有， 怎么会在意大利听我们的录音档呢？ 因为比如说 煮菜啊，去健身房的时候啊，还有任何想要你们清澈清亮的声音的时候，就会听，然后会听很多遍。然后我喜欢谢谢。然后就马克上次有讲一个小黑商铺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喜欢。 小黑商铺啊， 非常的生动。然后哦，我看你们的书，然后我也自己一个人赶去旅行了，所以我在米兰念书的时候，我就去了很多的国家，但是都自助旅行。然后我今年生日就是5月14日那天，我就在阿姆斯特丹，10年前爸爸妈妈带我去过，然后就坐在那边照一张相，就觉得哇，10年过去了， 我一个人来到这了， 我长大了， 对， 小美宝变大美宝了呢， 对，你们的声音好好听哦， 谢谢你，美宝，你的声音也是。 谢谢，是希望不是客套话。 不是的， 他不说客套话的， 哥不说客套话的。 就是很开心，谢谢你们陪我。我是上康熙来了才有知道你们的。康熙来了，然后买你们的书，那时候是去年的暑假的时候，我在台湾，然后我就，你帮我上康熙来了吗？还是我记错记成是大学生？ 应该是大学生了没了。 哦，不好意思。然后我就想看那本书，因为我本来就在欧洲念书，就看到你们自助行很勇敢，然后我就看，然后又听你们广播，他就哦天哪。然后每次听到人家说有聚会啊，或者是野餐啊，我都不能去。然后我一回来台湾，我第一件最想做的事情就是call in给你们，我觉得很有趣，很荣幸。 好的， 是 感谢你，美宝。 那 所以你现在还是要回意大利念书吗？ 对啊，我放暑假2个月，然后9月就回去了。 那希望假设今年我们的版剧真的有办成的话，你可以参加。 怎么参加？ 到时候 如果到时候有版剧的话， 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吗？ 对。好，那我们到时候再一起搞轰趴。晚安了。 晚安。 好， 拜拜。 晚安，拜拜。 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美宝。是的，我们有一位歌手叫做美宝呢。 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生命只期待这次相遇。全美3700万人共同落泪。大使弘法爱德，感动献身。 我就要你好好的电影原声带环球。 大家好，我是 毕书尽。我有天很危险， I'm a bee to the double R， 天很危险， KKK to the double R， 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要见 UFO。 敬请锁定 星期五的晚上9点，李易宏 夜现场滴滴隆， 来到飞碟联播网，飞碟滴滴隆。 你会在开场就大叫英雄吗？你会跟他叙述这一段过程与历史吗？ 一定一定会有这一段，但是我想他的表情也许是我不知道， 他是个很热情，真的是对于他真的个性完全不了解， 很迷幻。还是我应该要带我珍藏的风华唱片大喜门来放我开场曲的，吓死他Let's go now, rock the party！ 我说你真的， Lady, 你真的不确定放他们以前的东西，他们到底开心还不开心耶？ 对啊，好，反正这个礼拜五的晚上9点，滴滴隆，李英宏会来到飞碟联播的飞碟夜现场，马克会专访。Hello， 青春点点你好。喂， 喂，你好， 嗨， 你是谁呀 ？Hello， 我是上次有打电话进来过的阿里， 阿里， 阿里，就是在那一间聊去拜访女朋友家的家人的那一那一次， 阿里吗？ 0007的零， 阿里， 对，你好。 阿玲今晚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那时候我有提到说我女朋友只要看到在看星原结衣，她就很生气这件事情。 看什么很生气？ 星原结衣。 哦， 对， 星原。 然后我前几天竟然在一个很奇妙的状况下说服了她，在她下次要回国的时候跟我一起看星原结衣的偶像剧。 你们现在远距离哦？ 没有，他常常会去中国那边工作，这样。 哦，所以就是远距离 啊， 算是吧。 就他的出去是出差，是不是？ 大概都去个2个礼拜。 然后就回来这样子。 嗯，那多久还要再去一次？ 大概就是一个月去两个礼拜，然后回来两个礼拜， 就一半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嗯，你们要看哪一部偶像剧？ 嗯，上次最新的那一部 侦探哦， 不是，对对，《枕上今日子》那一部 哦。嗯，哎，他在那一部里面很可爱哎。 他哪一部不 可 爱？哪一部不可爱？ 怎样？ 你说说， 你是新元的谁呢？新元桑。 干嘛？没有啊，他要灌夫姓，他要灌我姓哎。 欧杰一是不是？ 对啊。哎，欧杰一听起来好像就是会去演 AV 哎。 这我是不清 楚啊。不是吧？嗯，然后我前天出早上要出班的时候出了车祸 啊。 然后把我用倒的那个人，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了，然后我要刹车就来， 我以为说我要杀他，结果他就躲过了。 我要刹车，结果车头就自己甩，然后反正我就自己摔了这样。嗯，然后可是那个人有停下来问我说要不要叫 警察， 警察或者是救护车这样子，给我去医院。嗯，态度也蛮好的。嗯，然后但是我就跟他说不行，我必须要去上班这样。然后就默默的把我的车牵起来，然后骑走。 你身体真的没大碍吗？ 就左侧很多的擦伤这样子。嗯，对啊，就其他就还好，好像没有伤到筋骨之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你是因为没有保险吗？ 嗯，保险。 对啊， 保险有啊，保险有。 你有保险的话，不是应该就是要就是叫警察做笔录，然后去医院，然后就是保险理赔，这样你就不用担心工作上面的事情啊。 哦，因为工作上面的我的工作形态就是会有反正我是在拍片的。嗯，对，然后我如果去医院的话，我就会耽搁到大 家。大 家。对，所以就不行。 天哪， 不行。在还站得起来就不行去医院。 我好不喜欢就是台湾影视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哦，就是 这个太 不人性了。 摔车起来第一件事情居然是没事没事，不管怎样我要赶快先到片场再说。 太不人性了。 嗯，对啊，但就从团体的角度来想，就会还是觉得还是不要耽误到大家比较好。 可是你在一个团体里面，你会觉得哦，那个人他摔车了，你为了不要耽误大家，你最好还是来哦。应该大部分人不是这样的想法吧？ 也对啊，就因为我到现场的时候，大家也还是会说，哎，那你要不要去看个医生？嗯嗯，但是就是既然没什么事，那就还是照常工作。 还 好，然后 还好你没事。 天哪！ 对啊。 天啊天啊天啊天啊！ 好 好， 就只是 阿玲，我希望你未来人生当中可以把你个人放在前面一点，就像你会说服你的女朋友跟你一起看《星原结衣》一样。 好， 好 ，OK， 谢谢， 晚安了， 晚安， 拜拜， 拜拜。 拜拜。 这个很厉害的乐团又发行了新的专辑了，在上一张的这叫什么惑众吗当中就已经吓到我了，这一次枪击泼辣再度出击，这张专辑叫做黑色莲花。

在破烂的铲子。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在今天晚上 ，You can see him。 可以去哪里看到他？ 夜光家族。 周杰伦哦。 嗯。 他要来哦。 嗯。 嗨，你好啊。 嗨。 嗨。 是之前 call in 过的人 的。的。 的。 反正没有啊，我没有很想讲自己的名字。 好，那你想讲的是？ 讲的是青春期的烦恼吧。 怎么了？怎么了？ 啊、 快跟阿贝阿姨讲。 我现在即将步入17岁的人了。 嗯。 我即将步入高三了。 嗯。 然后就念，你知道念纯女校的新奇小烦恼吗？ 怎么样？ 就是因为跟无止境的跟女生有很多的爱恨纠葛。 你说一只就是 小 圈圈、小团体， 没有没有没有， 爱吵架、 吃醋， 还是、真的是爱情？ 对，爱情 就是感情烦恼。 所以真的、真的爱上了女生。 嗯，就是一个复杂的爱情史。 多复杂？ 最近他们就是特别的烦人。 他们， 你同时爱很多人哦？ 没有，我算是跟上一个分手了吧。 嗯， 然后后来就爱上了一个很难很难追的人，就是大家都公认她是世界上无敌难追的女人那种。 她为什么这么难追？ 因为她超有距离感，是一个保持自己完美距离感的好女人。 就是一个比较冷调的人。 哎，对。 那为什么她这么多人喜欢？ 就很夯啊，因为他是玩大社的那种，然后又很酷，有个性。 大社像是什么吉他的这种？ 对。然后染头发啊什么，反正是一个很棒的女生。然后那时候就很喜欢她，然后就有很多助攻手，大家一起 帮你。 对，然后我还为了她在捷运站狂奔哎，就为了跟她搭到同一个车厢，然后我就从第一节一路冲到最后一节。 青春、哦， 会觉得 好 青春。 嗯。 可我现在想，应该觉得应该要放弃了吧，因为我要高三了。 嗯， 然后他感觉就不像是我可以追到的人。 嗯， 然后这时候就会想到跟前女友的事情。 你说什么？就想要回去吃回头？ 没有，这样好坏哦。 没有，那好坏哦，但人家还是很想念他。 那你在这个时候想起前女友，是要想你们之间的？ 就是、我们有点就是不知道在暧昧什么，然后最后没有就是很正式的怎么样，然后 很正式的怎么样？ 你们也没有在一起吗？ 很正式的怎么样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形容。 你说放你身体的部分进到他的身体的部分？ 不，哦，没有，就是一个有点，就是很像是，可以跳过这一段吗？ 那你们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啊？ 人家就想知道这个嘛。 好哟，好啦，就是我们基本上像是在一起，可是我们两个那时候都没有发现，好像这样就是在一起那种感觉。 什么意思？ 所以别人都以为你们在一起。 嗯， 意思就是抱都抱了，亲都亲了，但你们没有在一起。 然后大家就在猜说，哎，他们是不是在一起？而且我是后来才知道大家在猜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一开始都没有感觉。 所以一开始你觉得抱抱亲亲就是朋友也会这样？ 对啊，很正常啊。只是他在，就是你知道他在圣诞节的时候匿名送我卡片，然后他打死都不认那是他写的。然后 他还用亲手写的、哦， 啊，就是我们 打字的吗？ 我们学校可以送那个卡片，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传。然后那要署名，然后就偏偏整张卡片都空白不署。 好了，过去的情史我不想追问。 啊，好啦，反正他就最后我们就他就跟我渐行渐远了嘛。然后反正我们现在就在同一个补习班之类，反正就很多，就是一个看到前女友他也不想抱我，然后我追不到现在这个女朋友，然后现在就 你们都分手了，他抱你干嘛？ 可是我们很 而且那么 和平耶， 不是啊那。 不是，现在就是一个你知道，我在找马的时候，我马还没有就，就把它套住，可是我的驴就跑走了。 哎呦， 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我十七岁的少女、欸， 像你这么贪心的女孩，马跟驴都不见，这是正常的。 可是我没有想要回去找我的驴。 那你还怪他不抱你干嘛？ 我没有怪他不抱我，我只是想要他不要。可以看起来那我跟我那么尴尬，就是 他可能完全没有觉得跟你尴尬、啊，是自己心里尴尬。 不会，我觉得一定有， 真的吗？ 对啊，一定会有的啊。可是没有办法、啊，就是过去就是过去，就是我们曾经那么好，但现在已经不那么好。我要为你点播一首最熟悉的陌生人。 给他点时间吧。 好， 好，我知道你打电话进来也没有要。 干嘛？ 对， 有没有 干？ 你只是想要分享一下，就是这是你现在的心情。 嗯， 然后觉得就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你的表达能力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叔叔，我帮你拍拍手。 耶，谢谢。 好喽，那就是感觉就是这样子，说出来以后会舒坦一点， 有舒服吗？ 好吗？ 有，觉得开心、 哦， 觉得开心。 这样我就可以好好睡觉，然后起床读书了。 好的，加油，好好读书，拜拜， 谢谢，拜拜。 爱你深哦深深深深深深深， 好想陪着你，就算不多说一句，也能够感应你的心、哦、你是否愿意只要轻轻靠在我怀里，聆听我的叮咛，让我猜猜猜你回来，来来我的爱爱爱，不分是非黑白，我盼盼盼，我在想想想，心好痛、哦、好乱、哦、真的好爱你，怎么才能够说服你，不能想你就想真的好爱你，至少上天明白我的苦心，直到我付出一切深爱你。 真的好爱你，怎么才能够说服你，不能想你就想真的好爱你，至少上天明白我的苦心，直到我付出一切，深爱你， 付出一切，深爱你，我真的好爱你啊。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陈晓东的《猜猜猜》。 但是对于过去的恋情跟过去的情人，其实就不用猜了，无需猜测，那就是过去了 ，past is past。然后你们就会变成陌生人。 不要。 还记得吗？窗外那杯月光染亮的海洋。去带依赖，曾经朗朗星空，渐渐阴霾。心碎离开，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各自悲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 摇滚组合迷幻乐团献给摇滚最震撼的热血回忆，请听环球迷幻乐团迷雾幻境世界巡回演唱会。